第28章，怎样在提升自己的灵性同时又能够享受生命的喜悦和真正的幸福呢？答案是平常心。在我还未同你揭露人生的真相之前，凭良心讲，平常心三个字讲是很容易，要做到真的很难的。但是现在我只是教你用灵魂来活着的时候，很多人又会有一种迷思，会想到其实什么都是假象的幸福，什么到最后你都会失去，那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想，结果就走火入魔，不是去了做那些黑食等死的流浪汉，就是变了一些不正常的神经病。不过你千万不要看小那些流浪汉，有些是真的修行人，他们的道行还是不低的，只是他们只顾着将自己修到自在就好，生死、名利、性爱、权势、得失、善恶、好坏都不能够再阻碍他们，但是他们并不关心他人的死活，所以他们所成就的最多就是小乘佛教中的阿罗汉，和大乘佛法自利又利他的灵阶比起上来呢，又差了一大截的。将来有机缘接触佛教，你再自己慢慢去研究去搞清楚呢。会走火入魔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修行时太过执着教的原理，法门只是为了引你入门，当你真正开悟的时候，最后连法都要舍去的。修行不是为了再度等你陷入另一种执着，所谓心平何劳此界。但是另外一种人呢，又太过放纵，不但消极地浪费了生命，亦误解了心平何劳此界的真意。心平何劳此界的真正意思是，如果你时时能够用平常心去面对人生的一切的好与不好，那就代表你自己有足够的定力和智慧去面对人生的一切，这个时候不幸的事就不会动摇你的情绪，让你失去斗志，快乐的事亦不会令你得意忘形，失了你的定力。济公活佛讲，酒肉穿肠过，佛在心头错。那济公是不是犯了戒呢？我来看济公申冤一下。济公其实并不是真的喜欢食肉饮酒，而是他要告诉世人知，他从来不会为了口腹之欲来伤脑筋，有什么吃什么，因为他没有了分别心，所以任何的东西到他的口中，他全部都觉得是人间的美味，他根本就没有去分别这个是酒，那个是水，这个是菜，那个是肉，分别那个其实是你。就好像你看见一只老虎杀了一只羊来吃，你会觉得老虎很残忍，但是对老虎来说，它只不过在这里吃东西维持它的生命。老虎是肉食动物，你总不能叫老虎去吃草吧？但是如果它杀的是你讨厌的蛇，你就不会觉得它残忍的了。如果你很讨厌老鼠，你养的猫杀了一只老鼠，你就会觉得它是一只好猫。但有一天如果那只猫不小心地将你的宠物鼠杀了，你的看法又改观的了。所以如果你的分别心那么重，那你又怎会有一个平常心呢？所以宗教设定了一些戒律来培养你的智慧和定力，一旦你的灵性级数升级到跟济公的灵性级数一样的时候，你就真的达到了心平何劳持戒的境界的了。平常心是积极的，是乐观的，是正面的。平常心象征的是享受生命的喜悦，拥有真实的幸福。我们是人，就算我们的灵魂是为了进化自己的灵性而来到这个世界上，虽然最后都要落入佛教所讲的空性，因为人生所拥有的一切最后毕竟落空，但是毕竟生命的过程是真实的。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又怎样提升我们的灵性呢？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还可以享受感情，还可以赚钱，还可以拥有权力，但是你要以平常心去面对这些人或者事情所带给你的得失。当爱情降临的时候，尽情去享受爱情带给你的魔力，失去时就不留痕迹地放下，接受命运给我们安排的结果，享受赚取金钱来满足自己和家人的成就感。失去的时候亦要不留痕迹地放下，接受命运给我们安排的结果，享受因为自己努力所获得的权力。当失去的时候亦要不留痕迹地放下，接受命运给我们安排的结果。平常心就是拥有的时候认真地享受，失去的时候认真地放下。好多人做不到平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误解了放下的真意。放下不是教你什么都没要，是教你放下执着。可惜好多人反而变成了执着放下，这个也是好多人虽然跟宗教有缘，但是总是找些藉口说他修行的时间未到， 因为他误会了宗教定下戒律的真意。他认为一旦信了宗教，性就变了一种罪恶，享受就变了一种过错，所以他一直在逃避。我跟你说，修行的方法有很多，生活中有太多的诱惑可以修正你贪婪的心。戒律只是要收去你的执着，培养出你的平常心。什么意思呢？亦即是说，你可以想拥有财富，但是当你努力过后，你最后没有得到这笔财富，或者是你为了赚更多的钱而投资失利，反而失去了一笔财富的时候，你会感到非常难过。这一种呢就叫做执着了。你可以想拥有某个人或拥有某件物品，但如果你认为自己非得到不可，非占有不可，如果得不到或不小心失去了，你会感觉到痛不欲生，这就是一种执着。其实名利、财富、权力、性爱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并不是一种罪恶，它们并不代表过错。罪恶的根源是来自执着，过错的造成是来自你本身的贪心。你被假我的欲望控制了你的灵魂，忘记了得失本来就是生命本质的一部分。这个时候你就好像一个抱怨着苦瓜怎么是苦的一个人，不要忘记它的名字就叫做苦瓜了嘛。苦本身就是苦瓜的一部分了嘛。当你执着某些东西的时候，假我就会趁机会作反，马上令你的灵魂变成一个欲望的奴隶，变成被身体禁锢的凡人。没错，不是名利让你堕落，不是性爱诱惑你，不是爱情使你疯狂，不是欲望使你受苦。是的，你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你的执着。以前你执着是因为你没有智慧，是因为你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是因为你不认识真我。如今我讲了给你听，亦为你破解了生命密码。如果你还仍然执着假我所带给你的忧郁，那我就实在都没办法再跟你讲如何释放被你身体禁锢了很久的灵魂了。现在忧郁症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我有很多忧郁症的朋友都是有钱人，因为拥有得太多，所以失去的时候自然就有很多很多的执着。我有一个知己被人呃了3000万，到现在两年了还放不低。如果不是他拥有这么多钱，他怎么会需要承受这么大的损失呢？如果他被人呃的只不过是30000，我相信他早就放低了。换个角度来讲，其实有些人想被人呃3000万都不得，因为他根本就没本事赚这么多钱。所以这一世如果有机会给我享受下被人呃3000万的失落感，对我来讲能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毕竟这个世上是没有多少个人能够享受这种经历的，是不是？